被欺骗算什么，早已习惯难过，眼神空眼眶红，但记得别过执着，寂静无声的我还能够说什么，眼神憔悴脆弱，用眼神装来盖过，玫瑰都在淌血，它沾污了白雪，有谁想要了解心如刀割的感觉，你等着我解释为何微笑中带泪，卸了妆却忘了我是谁，我用尽了力气想要留住你，你却没回忆，你的坚持让我最后不得不放弃，看进我眼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，你说你从不信，从来不在意，假装的生气，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，女生的哭泣她时常被误会的心情，对不起，其实你对我不熟悉，我答应你自由我从此给你，躲进你的生活想占据某角落，但越小的一过越容易遭到封锁，玫瑰都在淌血，它沾污了白雪，有谁想要了解心如刀割的感觉，解释为何微笑中带泪，卸了妆却忘了我是谁，我用尽了力气想要留住你，你却没回应，你的坚决让我最后不得不放弃，看进我眼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，你说你从不信，从来不在意，假装的生气，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，女生的哭泣她时常被无谓的心情，对不起，其实你对我不熟悉，我答应你自由我从此给你。